我童年其中一个嗜好就是钓鱼，成日同埋几个朋友周围去，只要有鱼钓嘅地方我哋都会去，而其中一个一定会去嘅地方就是塔盘，因为塔盘码头对出有个灯塔，嗰度有个排口特别多鱼，水上人叫多鱼嘅地方做排口，次次揾到个相熟艇家租艇出去钓鱼，次次渔获都非常可观。但是当年要去塔门交通非常困难，不似得而家咁去西港黄石码头坐街渡一个钟头一班咁方便，除非你自己有船，唔系就要晨早坐一个钟头一班嘅柴油火车入去大埔坳水景基地隔离个油麻地小轮码头，坐朝早同下午各一班嘅船入去。而我同班朋友通常会买齐晒啲鱼利之后，然后搭火车入去大埔坳，坐下午班船入塔门，唔使晨早赶头赶命。入到塔门食啲嘢，然后就约定个相熟艇家，第二朝出发时间之后，就走去码头钓一阵晚网。晚网即系钓黄昏鱼。入黑之后，由于塔门当时并冇屋租俾人过夜，我哋就会去附近间士多同老板租几张帆布床，就喺佢铺面瞓天光。第二朝就一早落艇钓鱼。记得有一次我同两个朋友夏天入去塔门钓鱼，嗰晚食个晚饭之后，成晚流流长，天气又热，太过早又瞓唔着。其中一个朋友阿强就提议出去行下，顺便去探险。三个人坐言起行，每个人攞住支电筒，就向住而家好多人入塔门放纸鹞叫草原嘅地方出发啦。本来塔门人口少，又冇光害嘅问题，夜晚如果有月光嘅话，真係你唔使用电筒都可以。偏偏今晚嘅月光就俾啲云遮住，想唔用电筒都唔得。行咗一阵，阿强因为头先食饭饮得啤酒多，尿急要搵厕所，问我边度有公厕。我同阿强讲：呢度荒山野岭，有鬼人见到咩？行埋山边屙啦，记得讲声借尾啊！点知阿强睬都唔睬我，行埋山边就屙，仲同我讲佢唔信呢个世界有鬼，仲话佢够胆出嚟就用尿射佢。我正想叫阿强唔好乱讲嘢，突然有阵阴风吹埋嚟，我成个人打咗个冷震。当时我完全冇遗意，听到行喺前面阿东佢大声咁嗌，问我哋行得未？我同阿强就急急脚咁跟住行上去啦。我哋三个人一路向住草原行上去，唔知点解，我硬系觉得好似有人跟住我哋咁。我心谂唔系咁邪呀，唔通真系有鬼？幻觉嚟啫，冇嘢嘅。点知越向上面行，后面有人跟住嘅感觉就越嚟越强。我拧转头望后面，连鬼影都冇只，究竟系幻觉？定系真系有人跟住呢？唔系啦，行快两步，问下阿东同阿强有冇呢个感觉先。我问佢两个觉唔觉得好似有嘢跟住我哋咁，阿东就话乜嘢感觉都冇。阿问阿强仲衰，佢话够胆就现身俾佢见下，佢咁大个仔都未见过。阿强一讲完，今次连阿东都听到有几下女仔嘅笑声。吓到我大声咁嗌：你系边个？现场静到除咗风声同虫声之外，本来咩声都冇，突然间听到几下笑声，真系俾佢吓死。当我哋三个人你眼望我眼，正想去揾啲笑声喺边度嚟嘅时候，我哋又听到有把阴森嘅女仔声话：乜你好想见到我咩？但系呢度得我哋三个人。点会有把女仔声嘅？吓到我哋几乎尿都濑埋，即时就想有咁远走咁远。点知好死唔死，三个人好似俾人点咗穴咁，喐都喐唔到。就喺呢个时候， 我哋见到远处有个留长头发、着住白色长裙嘅人，慢慢咁向住我哋行埋嚟。阿强即时用支电筒照住佢，仲大大声咁闹：夜妈妈，唔好出嚟吓鬼喎！我望住离远行埋嚟嘅人，我发觉有啲唔对路。我之前都讲过塔门无光害嘅问题，电筒射出去嘅光会成条光柱咁，照计射落去个人嗰条白色长裙度，应该发光至啱噶。点解会穿咗过去个身体，射到落地下嘅？当我发现呢个问题嘅时候，原来阿强同阿东都发觉到，今次连平时扮晒大胆嘅阿强都擘大个口得个窿，完全唔敢出声。而嗰个人就越行越近，最恐怖就系佢一度行埋嚟，阿强支电筒有一路照住佢个身，而佢个嗰支光就穿过咗佢个身体，然后就射落个地下度，好似佢推住嗰支光柱慢慢咁向住我哋行埋嚟咁。我哋心谂今次死梗啦，点知就喺呢个时候，我哋听到士多阿伯把声喺度嗌我哋。嗰个人一听到阿伯把声，就喺离我哋面前唔够十尺个距离，突然间消失咗。阿伯向住我哋行埋嚟，话俾我哋听，佢要收铺，惊我哋冇门口入，所以周围咁揾我哋。佢见到我哋三个人面青青咁，拍下我哋膊头，问我哋咩事。奇怪嘅系，佢一拍我哋膊头，我哋就喐得翻。我同阿东阿强唔理阿伯问我哋咩事，三个人夹住佢，嗱嗱临就同阿伯行翻落山。翻到落铺头，我哋先至敢将件事一五一十咁讲俾阿伯知。阿伯一听完我哋讲，就闹我哋做咩咁大胆，问我哋知唔知好多水上人有病赶唔切去医院，喺只艇度病死，尤其系细路哥都会拎上去啲山头野岭埋葬，你方唔系你哋屙尿射亲佢咩？仲要讲埋啲咁嘅嘢，好彩我见佢哋可怜，得闲都会上山装住香俾佢哋，可能因为咁，佢听到我把声先至会走。你哋以后唔好啦，今晚就唔好再出去啦，喺度瞓到天光，第二朝先至好去钓鱼啦。阿伯讲完之后就翻咗入去瞓觉，而我哋就惊到成晚都唔敢瞓。等到第二朝天光，三个人仲有鬼心情去钓鱼咩？一早揾到个船家，赔咗钱俾佢，我哋就搭朝早班船翻出去，之后就再冇入塔门钓鱼啦。而阿强翻到屋企之后，无端端尿道炎发作，痛咗两个礼拜先至好翻。自从呢次之后，佢就再唔敢乱咁讲嘢啦。 好， 喂，嗰度嗱，嗰个其实系我嘅经历嚟嘅，不过我冇讲到啫，即系我。 咁我应该改翻 caption 叫先人投稿，马上即刻马上改。 系啦，其实系我嘅经历嚟嘅，以前因为去潭门钓鱼真系好麻烦嘅，唔系而家咁方便嘅。咁我哋而家咧就有我哋嘅吓，我哋嘅。好多唔系好多越洋，好多人中意听佢嗰啲经历嘅。喂 ，Amy 你好， 系我哋越洋重量级嘉宾啊， 系啦， 大家好啊，大家好，唔、好意思迟到，好踢脚啊 ，Facebook 入唔到啊， 系啊，个 server 又 down 咗。 喂，今次有啲、有啲咩白诶讲下？ 其实我想讲两个，如果唔够时间就讲住一个先啦。 嗯，咁可以 系制造俾你嘅， 系啦，同埋你都可以下次再打嚟，我哋系唔介意。 系啊系， 你经常打嚟最好。 因为我唔知道你就快够钟，我惊啊嘛，因为 你讲啊，你讲， 好讲。咁咧就讲我上次都有提示噶啦，吊颈鬼的故事。 嗯嗯。 咁咧就而家清唔清楚啊？ 清楚， 清楚。 好啦，咁咧就講咩事咧？就係、我呢排，即其實都唔係呢排，其實近呢排我咪好耐都冇打上嚟，因為唔舒服啦。咁就喉嚨有問題，咁又睇醫生，就係喺診所度識到呢一個故事嘅主人翁。 嗯， 就係三十幾年前移咗民嚟澳洲嘅一個香港人。 嗯， 咁啊發説咩事咧？佢就其實有啲前設鋪陳嘅要講下先啦，跟住盡快入題。 佢咧就係三十幾年前喺度讀書嘅，某名牌大學啦，雪梨。咁佢就讀咧，我唔記得，我冇問佢係主修乜。總之佢讀嗰樣嘢咧，就要拍片啊。即係有啲咧，我諗阿斯人你可以答到我，就係、是、以前用嗰啲 roll 機 camera 嗰只機嚟拍嘢，因為以前截圖啊嘛， 佢拍超百， 係啦，總之又攞飛諗機，係啦，攞飛諗機嗰啲。咁佢就話你唔可以，以後期咪好啲嘅，九十年代可以插部機插。播落個電視，嗰陣時就冇，要拎去一個放映室度放映嘅。佢同我講係嗰只啊。係。咁發生咩事咧？因為嗰個年代八十年代嚟讀書咧，即係所以今年已經五十幾歲啦。佢都同我講。咁佢咧就因為其實點解會認識到佢？因為我喺個因為我哋嗰啲呢度本地居民咧去睇醫生就排長路。咁我就喺度插住耳筒聽。咁唔知點解可能我耳筒插得唔好，聽到我嘅節目係廣東話，佢就話：咦，你香港人啊？我哋佢問我聽，我聽鬼故，跟住我喂我講個鬼故俾你聽，我係好啊好啊，跟住我就收到呢個風啦。咁咧呢個鬼故，我諗好多年前有人講過，但唔知道就係唔係同佢呢個啦，即係打去某節目某名節目嗰度。佢嗰個年代咧，就喺度讀書嘅大學生咧，就冇得好似而家咁又住出邊嘅屋租屋，或者住澳洲人家庭，一定係住宿舍，因為佢想掠你税。咁嗰住宿舍就真係好宿舍寄宿嗰只，就一層樓有兩個廁所、兩個洗手間，就全部單人房。咁有個社間嘅物體係，即係有兩個社間係24小時輪間，一間12座租，就會撥嚟踢你頭。咩叫踢你頭？就係因為你準時去食飯。是冇得煮食的，佢嗰層樓是不會有廚房，所以你去怕你匿埋間房攞個電煲嚟煲公仔面之此類，或者食煙，所以佢就會半夜踢你豆，會睇下嘅。咁你幾點要關燈，跟住鎖大門嗰啲咁嘅嘢啦。咁因為佢要搞到你好似咧，好似即係嗰啲叫咩天主教學校咁，其實大學咧我又唔明點解要咁啦。咁佢禮拜六咧你都唔可以瞓晏啲，但平日得，即係平日你翻嚟翻學冇人理你嘅，因為大學生。禮拜六咧要晨早踢你起身咧，就會攞一沓好似啲監躉咁啊。即係有一沓嗰啲枕頭袋啊、被套啊、床單，所有人都要用公家嘢，佢就會拎出去洗，跟住攞啲好熱嗰啲dryer 去烘乾佢嚟殺菌嘅。咁所以你就每個禮拜六你都要大晨早俾人睇起身，就你要去洗衫同埋換呢啲咁床單嘢。佢會睇下你間房，仲要俾個吸塵機，你唔該你吸塵，睇住你做。咁佢咧嗰時係咁樣嘅，咁佢話説咧，佢嗰陣時真係好少華人，好少亞洲人讀書。佢嗰層樓成棟樓嗰個寄宿咧，得翻一個香港人同佢係 friend， 因為冇香港人。咁佢咧就去住啦，咁就好啦。發生咩事咧？佢就開始第一學期入去住，就開始冇幾耐就開始發覺佢點解成條頸一點二點紅卜卜嘅，即係個香港人同佢講，同埋當地啲人同佢講。咁佢就話唔知咧，咁後屘就發覺開始流血，就是、因為佢瞓覺拗啊，拗佢要戴手套嚟瞓覺，因為佢痕得滯。咁發生咩事，佢就梗係去睇醫生啦，有住校醫生噶嘛，有藥膏有成噶啦，入定緊噶啦，又叫佢戒口啦，即係自己試下戒口啦，即係唔食某啲嘢。咁開始咧，佢就發現到啊，點解我每一次去我個朋友呢、這個香港朋友間房打等？坐喺度傾偈，傾到臨瞓先翻房咧。我喺佢間房，我係唔痕嘅喎，我淨係自己間房瞓痕。咁你好多人就會諗啦，佢就會自己又諗啦，梗係有濕啦，地氈，梗係個床褥有濕，又走去噴嘢，又呢又攞啦，又投訴俾嗰個社監，搞一粒大輪大龍鳳，都係唔得。咁佢行到已經直頭係瞓唔到覺，咁啊成績梗係差啦，你瞓得唔好。咁佢就已經打咗翻香港，就話：喂，我咧想唔讀啊。咁佢父母後屘就俾咗個 conclusion， 佢話。不如咁啦，你唔好唔讀，你休學啦，你讀埋呢個學期，因為嗰時一個學期咧係六個月，唔係三個月嘅。你讀，你盡量 pass 你而家讀緊嘅科，盡量希望 pass 到，咁咧你就翻嚟休學，就我同你睇精睇嗰啲咩皮膚科專家咁啊，睇咗翻我。咁好啦，都係情況冇改善。咁好啦，咁佢咧就索性咧，咁佢 friend 就話：，你成日喺我間房度打等都唔係辦法嘅喎，不如試下轉房啦。咁啊，啱啱先話轉唔到啊，要等一個學期。咁佢都係要話，咁我都係休學啦，我翻到嚟嗰陣時都未必要住間房。咁好啦，發生咩事咧？就係佢 friend 都開始懷疑啊，點解你唔得意？點解喺我間房冇事？咁我又成日死都賴話你間房冇濕咯。媽媽佢話唔係，大家都係嗰啲床單嚟嘅啫，都係加咁濕，點解咧？咁樣跟住佢就話，即係又話自己免疫系統唔好啦。咁好啦，咁佢 friend 就試下調轉一間，調轉一晚嚟瞓， 另外 交換間房。咁佢 friend 都話係喎，我瞓你間房咧，我瞓喺你張牀先唔行嘅喎，但唔知而家坐喺嗰個你個書台同埋張牀坐喺度睇書行嘅喎， 又嚟 皮膚會行條頸，係啦。咁佢個 friend 話點解會咁咧？咁樣冇理由，如果你 你敏感係應該瞓喺度都行噶嘛，唔會坐喺度，因為佢哋嗰啲好標準房，就一張單人床，全部木家私嘅，一張單人床嚟平排咧，就係一張書台一張凳，嗰個床尾就係一個衣櫃，跟住書台向近門嗰邊就一個啲類似一啲書櫃嘅物體，你擠垃圾嘅，係咁多啦，冇噶。咁佢就話點解會咁？好啦，咁我發生咩事唔理啦。咁佢就話：哎呀，我都要捱埋佢噶啦。咁佢就同佢翻講，都係咁啦。你試下盡量翻少翻啲你間房喺我間房度打凳啦。咁但因為社交咪踢爆，就話喂唔得噶喎，你唔可以將我係啦，你唔可以屈蛇屈一個，因為嗰時有啲好簡單嘅睡袋嘅八十年代，佢話你唔可以屈蛇屈個人喺你間房度瞓睡袋瞓地下。 嗯。 踢翻去翻去，咁佢就開始又係一翻自己間房就越嚟越嚴重，成條頸就拗到咧，嗰啲微絲管爆曬流血嗰只，啲人以為有傳染病，驚咗佢。咁好啦，咁啊又滴露乜都用過，又熱水滾啊，淥下條頸，乜都試過都唔得。咁好啦，足之去到學期就嚟學期尾，佢哋要交個功課就要拍片啦。咁啊拍片就出事啦，就話因為佢哋嗰陣時冇可能自己有部咁勁嘅機啊嘛，去自己。部咁樣嘅嗰啲，你除非你做電影嘅啫。咁佢就問學校借，就嚟留低啲按金。咁咧，佢就首先咧就一嗰個皮膚敏感嗰個人咧，佢就啊唔知點解攞咗部機翻房試下，即係攞個腳架物體就對自己自拍十分鐘，睇下得唔得。咁好啦，自拍完之後咧，就將部機就俾佢 friend 用。咁佢 friend 就冇去咁樣拎翻間房，就拎咗部機去個放映室度，就又係咁攞個腳架自拍，拍完先試下得唔得，就睇下先。就看看如果 OK 就拎出去拍那個 project 啦，就因為要交功課。咁好啦，拍完之後你咪要睇嘅，你要睇啲咩噶嘛？一睇咧就瀨尿啦。咁啊，終於知道點解佢會拗到條頸損曬。原來佢個 friend 一打開，即係因為佢個 friend 睇咗先，就即刻 call 佢嚟，因為嗰時冇手提電話，就跑翻去嗰個宿。你而家嚟，你而家嚟放映室睇咁啊，就嚟閂門啦，九點嗰時已經八點幾。咁佢就做咩？佢拖佢去，咁佢就喂做咩啫？斷半咩機咩拖咗手，跟住佢就跑咗去睇，然後見到啲咩咧？喺個放映室度睇嗰餅嘢，就睇佢第一段去自拍間房，原來見到有隻吊頸鬼吊咗喺個天花板度，隻腳喺度揈下揈下 ，high 住佢條頸。 哇！ 所以點解佢坐喺度就會行，瞓喺度就唔行？佢個書台嗰個位置，你坐喺嗰張凳，同喺你張坐喺張牀坐喺張牀啊，你個人嘅高度係差唔多嘅，但你佢就吊唔到啦，佢只腳就揩下揩下嚟。原來嗰只鬼不嬲都喺間房度吊住喺度揈下揈下， 哇！好似把吊線咁啊！ 係啦，咁我仲問佢話呢段片有冇 keep， 佢冇得 keep， 但係呢段片係所有人都睇到，因為影到曬嗰只嘢嘅。佢因為咧，佢就攞住呢段片去同我社監講：你一定要俾我換房。 係。 系即刻臨時俾間房，佢真係俾佢換房。當然到社監都要信，因為真係見到。跟住佢就係，所以佢唔使休學，佢一轉咗房就冇事啦，條頸就慢慢變 翻。 係啊！ 真係嚇鬼死！喂，佢嗰陣時嗰個年代仲要揾個 projector 打落個 frame 嗰度先做到嘅喎。 係啊，總之係飛，佢話係飛諗機好大部嗰啲嚟嘅。佢話係嗰個年代，即係八十年代，你見到香港咩成龍拍電影嗰啲咩警察故事嗰啲啊，係 啊， 就係嗰啲機啊。 即係你去到唔係嗰陣時用超八，佢應該唔係用十六嘅，用超八。去到八六年先開始有嗰啲咧 VHS 嗰啲攝錄機，但係好大部嘅，用帶拍嘅，但係嗰啲個質素唔靚噶嘛。佢應該用嗰啲八米嚟嘅，超八米嚟嗰啲拍。 跟住佢就話見到，跟住佢就話呢個故事，即係我咧其實係有少印象，有人講我呢個故仔打上去某節目嘅。咁佢就話其實嗰個主人公就係我啦，因為佢將呢個故仔講咗俾佢個侄聽，佢個侄就打上嗰個節目嗰度講嘅。咁呢個就係個主人公，佢話其實如果你有聽佢個故仔，咁我嗰個人就係我咯。我話哦，就係你。我話哦，跟住佢話呢個係佢唯一嘅一次，即係最恐怖嘅一次，就係同嗰只嘢同房咗幾個月。 揾佢嚟接觸添啊！ 喂，嗰條片應該 keep 住佢個嗰啲係公司，唔係嗰啲學校嘅物資，佢應該唔會俾翻你嘅。 係啊，佢就係話冇啊。如果唔係，佢話攞出嚟會好，即係好經典噶，即係影到曬噶，唔需要話你有陰陽眼先睇到噶。即係有啲係你某啲人先睇到，有啲人睇到係影到出嚟㗎，直頭吊下揈下揈下，直腳又揈下揈下，冇著鞋咯，啲腳趾又揩下揩下你，你咪行咯，你咪好拗咯。 係，同埋，如果佢當年要喺嗰度，要喺個八米嚟做呢啲嗰啲效果好貴啊，冇可能做到。 做唔到？ 做到啊！ 係啊！ 係啊！所以佢話係即刻嗰晚係 就算俾人寫監捉都唔緊要，即刻嗰晚就因為佢閂門啊嘛，佢就即刻翻房嗱，臨兩個鬥快速度執曬佢間房啲嘢過去間房，跟住當啲社監半夜嚟踢就鬧啦，跟住我話我俾嘢嚟睇，跟住嗰個話而家望唔到，你聽日九點鐘嚟搏，等開房室，我同你一齊睇個社監好，佢話得你可以 punish 我嘅，你可以舉報我嘅，話我做咩今晚直頭搬咗過嚟住，但我冇可能喺嗰間房瞓，如果你夠膽你去瞓， 係。 咁佢當佢講話有鬼，佢唔信啦，鬼佬唔會信啲嘢。佢話你聽日睇，跟住睇完呢段片係成為一時街話嗰間大學當時有啲好似類似學生部啊，即係嗰啲咧嗰啲咩咩， 即 民主係啦， 係 有民主牆，學生會民主牆係貼咗呢單嘢出嚟嘅。 哇！即係我諗嗰條變得禁片。 係啊，即係講。學校禁嘅，即係因為驚揾冇學生去讀。 邊個嚟讀啊，大佬？ 仲要名牌大學喎、 啊， 一年收幾多錢先得㗎？你咁樣爆一波， 鬼佬唔會話因為你係空宅，即係空房而封咗佢啊？你知唔知？因為嗰間房賺錢㗎嘛，收得好快 啊！ 你叫你明啊？ 同埋大前提唔係佢住啊嘛。 係關 你啫嘛，唔關佢事㗎嘛。 唔係嗰度住唔關我事。 哇！呢條。 呢片系啊， 呢条片啱啱好，下次咧你又再打嚟，你系一个好即系系好期待嘅烽烟嚟嘅。 呢个系啊，你呢个即系越洋线上嘉宾，每一晚每一个人都好期待。 一个好， 我自己我代表我自己讲嘢。 一个好 pro 嘅嘉宾， 系好清楚，语速啱啱好。 系啦， 我下次再打出嚟讲，下礼拜睇下得唔得啦吓，尽量找数。我答讲一个我识咗一个台湾退休警察嘅故仔，佢讲得好， 嗰啲正 啊， 正果语噶嘛。 他是果语跟台语混晒一起， 然后佢做翻译， 嗰只 因为我就识听啦，咁我就讲翻出嚟。佢讲真无管动嘅，我无管动嘅。 嗰啲真系话唔斋啊！个讲果语是没问题的，还是台语嘛？ 我没问题， 就话 佢有两个古仔嘅，咁我想下次睇下讲唔讲到啦，时间我 好 嘛？ 下个礼拜再打嚟， 见好，多谢晒大家，拜拜， 好，拜拜。啊、今晚咧就非常之 重量级， 又多谢啲烽烟啦，又多谢，今晚真系唔好意思啊、，Facebook 又唔知道搞咩， 系啊，佢个 server 有问题啊，所以就麻烦大家真系啊，大家都合作，即刻移师个 YouTube 嗰啲朋友好惯嘅，佢话咧 Facebook 就好多鬼 ，YouTube 就正气好多好多人。 你冇见到啫，你哋系睇下先。我哋回应该临完之前回应几个观众嘅嘢啦。嗱，我哋好似有个新入嚟嘅台湾观众、哦， 佢系咪台湾咧？ 睇佢打嗰啲字就似系台湾咯。 嗯， 咁佢但系 anyway， 佢系阿李生第一次睇到，即系我当佢第一次嚟啦。咁啊，希望下个星期二夜晚九点至十点都同样时间见到你喺。我哋呢一个巴打台嘅频道准时收睇我哋啦， 系啦，我哋都冇理由双语广播啊， 很难咯、哦。 虽然是我讲国语是没问题，但是嘛，这个是广东台，你知道吗？您知道吗？ 您知道吗 ？OK， 我相信李生冇问题嘅。 啊，咁诶，我哋今晚就差唔多啦。 嗯， 啊，咁啊，台湾的朋友啊。 我们下一个星期二见，就是晚上九点到十点。 嗯，早晚上。 嗯， 好。咁啊，诶，点会讲？ 下个星期二晚再见大家。 我们讲的是国语啊。 国语啊。 好。 好，下个星期二再见。 拜拜。 拜拜。